经过多少你爱的雨季，我的心还迷路在你的森林，就像这场雨下个不停，天空思念大地，我思念你。你说雨水是你的指尖，缠缠绵绵划过我身体弧线，短暂搁浅在脸颊左边，变成发不见。I'm not sad， 拥挤在屋檐，等着等湿了发尾，别忘地点会不会出现。我戴上了真。是为了躲避，学会淋湿自己，学会不生病，少了替我撑伞的你。我开始练习欣赏雨的随性，明年今天我不想再纪念这滥情的季节。 I'm not sad， 拥挤的屋檐，等着等湿了发尾，遥望最前，不期待出现，到下一次雨夜，雪花四溅，整座城沦陷，有伴的人才能幸免。 Do you feel that sad？ 城市，我可以就。 前进。他说唯一的路是往过去，前方的路灯不行，尽管只照亮不及。说着话的城 上手是成语。 草原都能变成沼泽，不用穿着铁鞋也能踏遍我的全身，一遍又一遍，不用说一句话就能让我心碎。有你在的夏天，总有一条冰冷的界限，你所看到的画面总是自动将我忽略。我说的黑不是黑，我流的泪不是泪，在你的世界里面，我只是没有办法抓住你的过眼云烟。你把台北的雨带来了，在我心里也偷偷的下起了，微微的湿湿的毛毛的滴滴答答，安静的澎湃的围绕内心的忐忑。把台北的雨带来了，在我心里也偷偷的下起了，微微的湿湿的毛毛的滴滴答答，安静的澎湃的围绕内心的忐忑，围绕内心的忐忑。哦哦哦哦，有你在的夏天，总有一条冰冷的界限，你所看到的画面总是自动将我忽略。我说的黑不是黑，我流的泪不是泪，在你的世界里面，我只是没有办法抓住你的过眼云烟。你把台北的雨带来了，在我心里也偷偷的下起了，微微的湿湿的毛毛的滴滴答答，安静的澎湃的围绕内心的忐忑。你把台北的雨带来了，在我心里也偷偷的下起了，微微的湿湿的毛毛的滴滴答答，安静的澎湃的围绕内心的忐忑。澎湃的围绕内心的忐忑，你把台北的雨带来了，在我心里也偷偷的下起了，微微的湿湿的毛毛的滴滴答答，安静的澎湃的围绕内心的忐忑，围绕内心的忐忑。 毫无准备，面对任何一滴梅雨，雨不停下，雨下的没有规矩，无奈的地表等着及时退去。我望向天空，但它也有点委屈，巴黎正南也被困在巴黎，昨天的计划现在泡在一碗汤里，而我周围环绕着八号的香气，背景是工作室里那边挨着默契的墙壁，潮湿稻子帽子被霉菌控制，乳房再好吃也像吃不完的粽子，用一台机器把水收集成桶子，却仍被水统治着，同时又造成我脑中混乱，虽然某方面憧憬着肝肠寸断，但这感觉不安逸也不震撼，像个笨蛋呆坐着，因为出门像一场奋战。在这没语气，鼓起勇气出发，跳上公车穿梭日和夜的台北，当作抒发，我四处探险，简单的步伐挑一个方向，远离复杂，无目的的走着，想着何时才能恢复无顾忌的手呢，走着身边经过一个壮哥，我想着何时能再开始健身，但不管身体如何成熟也要保持坚贞，无力改变的生活的停滞，或许需要带点浪漫的情绪，一段旋律提升气氛的品质，因此要向某些店致谢，它让雨中飘着爵士乐，像求了全世界，让我徒步也不再害怕见识，鞋子音乐辅助带我脱离现实，便是我的父母，在这没语气，在这没语气，我在这没语气，任意决定路线，生活有时撞墙，有时如愿，像虽然出院人要复健，走走停停寻找下个屋檐，寻找下个触电，无法预料灵感突然浮现，所以还在聊天我就突然不见，回神之后越是固然不变，但我的太阳已露面，于是我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又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在这没语气，生活也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又走走停停，在这没语气，于是我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又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在这没语气，生活也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又走走停停，在这没语气。 不用在意复杂的疑问，不用在意无谓的忐忑，去扪心自问内心的世界，什么才是你想要的？生活真的太多不如意，不如转个念头来舍得。就算以前的阶段太苦闷，雨过天晴是规则。 什么时候云才会散去？什么时候人才会清醒？就看开一点，看开一点，品尝这一切。世界不完美，勇敢去面对。 晴天、雨天，哪里才是艳阳天？我走在大街，感受这一切。未来。不管多远，你比谁都该了解，喜怒哀乐无所谓、 如何忘掉满满的郁闷，如何保有从前的单纯，去环顾自己身边每个人，什么才是你独有的？生活真的没法去猜测，不如别让自己悬吊着。雨过天晴是规则。 什么时候雨才会散去？什么时候你才会清醒？ 点隐藏这一切，世界不完美，勇敢去面对。 今天雨天，哪里才是艳阳天，走在大街感受这一切，未来的日子不管多远，你比谁都还了解，喜怒哀乐无所谓。 也许会怕累，也许会乏味，也许事与愿违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担心。 也许会疲惫，也许会气馁，也许有些狼狈，你不要灰心，你不要灰心。 晴天雨天，哪里才是艳阳天，我走在大街感受这一切， 未来的日子不管多远，你比谁都还了解，喜怒哀乐无所谓。 有时候怀疑你说的永远，在我心里画上一个圆圈，是你看不见的世界。你说雨的台北好像在哭，会唱歌的眼睛都被遮住，和橱窗里的自己打个招呼，再不想邀请阳光的下午。我和雨一起在跳舞，自己的心情让自己照顾，踩着我任性的脚步，走我不曾走过的路。我和雨一起在跳舞，谁说我不该学着不在乎，踩着我任性的脚步，悲伤让他看不清楚。有时候怀疑你说的永远，在我心里画上一个圆圈，是你看不见的世界。你说雨的台北好像在哭，会唱歌的眼睛都被遮住，和橱窗里的自己打个招呼，再不想邀请阳光的下午。我和雨一起在跳舞，心情让自己照顾，踩着我任性的脚步，走我不曾走过的路。

以为刚刚远去的故乡也飘起小雨，南京东路戴着面具，他和我一样试图忍住泪滴，雨下的太急，像一场公路电影，从城市人群到港口风景，快让我昏迷，让我拥有你，像三月拥有每一张雨林，潮湿的记忆都被困在台北下的雨。 See you.

深深是深秋你看我的可爱眼神，别擦的美的故事我今天相信，我情愿和你来创治，一句话将我打起，我的我想的我目睭看到的拢是家己，心爱的你敢不是，别说你不是，咱拢是囡仔，不捌感情滋味。 淡淡月光一并 这一位哭泣的脸，是为了你离去做好准备，瞬间邂逅乌云密布，谁能够 受够虚伪，哪会到今仔日拢总无得罪，人生太无敌，爱情是啥物？Thank you.